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。一半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。 烟花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山东吴老正要跟吕留良辞行，这时候家人来报说门外来了一位访客，名叫孙茂昌。那么这孙知孙茂昌是如何来到杭州，他又为什么要来访吕留良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住几天该走了，逛得差不多了。哥五说行了，跟您这误会也说清楚了，这话也传出去了，王爷也不回来，那我们这等多的算一站的，咱走吧。走不了了，来人了。怎么有人往里报禀剑客爷，禀告几位老爷子，门口来了一个人，口口声声要访老剑客。哦，这人他说他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，说了说他从漳州来，他叫孙茂昌。呵，老头一听这不错，真得说是摁倒了葫芦起了瓢，一波未平又起一波，要没有这个王音呢，也引不出孙茂昌来。孙茂昌这甭问，跟薄太官这又练30年，身怀绝技前来访我，二次匕首我徒弟输给他，是我从杭州赶到漳州孙家店内，我踹着一跟头，扔的这一跟头不要紧，他怀恨在心找我报仇来了。要说下棋人身上那个能耐比我高得多，但这回找我可不是找我下棋来了，可就是访我来了。那时候孙茂昌干嘛来？访他来了。感觉咱们这套书，孙知孙茂昌比王音占一个忍字儿。他不是不狂不傲，您听这几次没有？那个王音那个傲啊是面上的，孙茂昌可是骨子里头，真动上手哪回也没让着王音。你练我也练，干嘛费尽心思拜剑客爷防着你王音呢？你真练会了回来把他打趴下不行，有点狠劲。那么另外他恨这王音，要没有你这事儿，我爸爸不至于死，或者说不至于死得这么早，那间接我爸爸死你手上一样。为了防着你来找我报仇，我爸爸为让我拜剑客，这才教我3年棋，呕心沥血吐血身亡。 所以他对这王英呢有点恨。但是呢，没想到吕留良来把自己扔一跟头，自己把老师搬出来了，老师跟吕留良没打，自己这面可栽了。他扔我一跟头全瞧见了，我老师来跟他谁高谁低不知道，我这面没找回来，老师也没向着我，反而嗔斥我一顿。他怎么回家批评王英我也没瞧见，王英也没找我赔礼道歉。孙家店一走不辞而别就算完了，和这事儿就这么着了。那我这仇什么时候得报啊？那么赶上两位老剑客论武七天，他们俩人心里明白了，孙茂昌呢不置可否，对这个事情啊一直就耿耿于怀，又敢下棋，这一下棋的暴露出来了。怎么暴露出来？博泰官懂棋，太懂了。博泰官让他陪着吕留良下棋，他一看这棋呀、啊、也别说吕留良不开张，连活棋都少。为什么？他撒狠啊，他对吕留良这恨全在这棋上下出来了。有些棋说实在的也不合乎棋理，铤而走险，务必要置吕留良于死地而后快。这个棋呀、啊、也品人性，打牌呀、啊、下棋呀、啊、都跟这人的性格有关。那么他为什么没输？他棋力高啊，他棋力确实比吕留良高很多，这样他就是用这险招，一会儿他能救回来。那么吕留良一盘张都没开，屋里的棋很多，白老剑客可就体察出来孙茂昌这心劲儿了。但自己呢对这孩子有点亏，为什么没替他报仇？七天论武，我是真知道吕留良有能耐，这不是瞎说。吕留良这个武艺深不可测。那么吕留良走了，老头一琢磨怎么办呢？干脆我呀，我把孙宝昌找来，你是比王英强，但是吕留良这一回去必然责骂王英，说完了人家可管徒弟，人家要给徒弟再加工加工，备不住日后你们俩人碰到一块有三次比武之时，到第三次比试之时你可就悬了。那么怎么样？我教你，咱们头了练这五年算打基础，哎，这回咱们细加工细抠，我再把我毕生决议全传给你，盯着这王英三次找你打斗来。明的是这话，暗含着可有一份意思，什么呢？这不定多少年了，到那会儿啊，吕留良在不在人间还两说着，就是你和王英两个人都已经几十岁的人了，把这争斗之心就淡了。老剑客存着这么一份私心可没说，奈何一劫？孙宝昌太聪明，这孙宝昌他这棋下这么好，这人心路得多快，算计得快。那么白老剑客把孙宝昌找来，把这话一说，孙宝昌当面是唯唯诺诺啊，老师我听您的，我接着跟您练，日后三次匕首我不是输给他。暗含着一转脑子一琢磨明白了，他不让我找吕留良报仇去，我这下棋呀、啊、盘盘不让吕留良开张，哪么一小块棋我都给你吃死。最后吕留良活棋很少的，以大力量压住吕留良，这个棋下得很，老师瞧出来，因为老师跟我这个棋里平着份儿，他虽然下不过我，但是他可比吕留良高，他看得出来。那么我这个心呢，心态在下棋时候暴露了，他明着不跟我说，暗用的这叫软禁之法，教我练武啊，他这一教不定多少年。 您这份意思我明白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我就还踏踏实实跟您学了。我把您身上的决议都学会了，那时候纵然您走了，吕莲也死了，王音死不了，我保证我找他去，我得报吕留良扔我一跟头之头，更何况我爸爸让他给挤兑死了。这孩子心里边长牙。孙宝章二次寻议，白太官可就说了，说宝昌啊，你的棋是真好，我们都下不过你，我一辈子棋痴，但现在要真学武了，这棋咱可就不能下了，要下两耽误，棋也耽误了，是这武也耽误了，我家里的棋书全退回去都给你，我原存的那些个我也封起来不看了，全都送到棋社，哎，教别人看，棋盘棋子儿全送棋社，谁下棋拿走，咱家里没这东西了，就是咱爷俩日常谈话当中不许提这棋字儿，七七起气沾上了就容易把这棋字想起来，踏踏实实你就跟我练这武，行，您放心吧。白燕的真教，孙不成真学，那儿练三十年，这儿也练三十年呢，这三十年一练可了不得了。孙宝昌本身这脑子就好，他这下棋于人的这个智力开发呀很有益处的。你看为什么现在小孩都学学下围棋，是不是说日后准的就下棋下的如何吗？不一定，不见得，不是这意思，就为开发的这智力，哎，这算计很深的。打这儿说孙宝昌啊，这三十年一学，老爷子再一给细抠，他这功夫这个进境可还是比王音要强。老爷子把毕生绝学全都交给孙宝昌，最得意的就是一对冰铁双绝。这冰铁双绝要按大招说是36招，要按小招说拆开了各招各式无尽无休，就教的各种变化暗含着他学过围棋，他对这些变化呀运用的特别快。那么练到最后了都不用比划了，就是说招，就仿佛当年呢白太官跟吕留良两个人，哎，昼夜说招那意思差不多，拿嘴说就行。您看这看书啊，咱们人都买书看，哎，看书跟看书不一样，有的人拿过这书来，从第一篇看，从第一篇一篇篇往后看，有的人看书不这么看，这一本书拿过来，前言后续所有的目录读一遍，这书他已然看明白一半了，不用一篇篇翻，你问他这本书说的什么，大概其的意思他就有了，因为这目录本身就是他的弧，哎，就是这一篇文章的一个总结。当然我说的是过去古书小说的目录，燕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金英雄首立功，这头一回书说的准是这两档子事儿。刘关张桃园结义出来之后破黄金，杀张角张宝，你看完了这段书你总结也这两句，你不看这段书你就知道这两句，你出去说去没毛病，人家认为你看过三国演义，哎，降孙浩三分归一统，最后一回你怕你说这三国的结局我知道，降孙浩三分归一统，那把一本三国看完了也说这句，你一句没看你也说这句，那这就是会看书的，哎，久看书的他到最后不用真看了，他知道这个目录说的都是什么，前言后续这个前人看完书的提的这些个文章一看就明白，那那是过去，现在这书不行，现在这书一本小说 打开了一看，第一回春，第二回房子，第三回枕头。这三文书说的什么呢？这个联想有点儿啊，有点这个放射性，有点这个太宽泛了啊。这还不错，这还挨着，你听这几样东西还挨着，有那大岔离根，天上一脚地上一脚，满不挨着。所以您现在光看书的目录啊，看不出来这本书是什么，是小说，是散文，是诗歌集子，都不明白。哎，练到最后不给他比划了，就拿嘴说，也练三十年，行了，得出去闯闯去了，六十多了，背着冰铁双爵外边一转悠，也落了一个美号，叫玉面南极子。为什么？这个孙宝成背头有点像南极子老寿星的意思似的，长得又白，叫玉面南极子，孙之孙宝成。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走到杭州地面，饿了，吃点东西吧。一看头里有茶馆，茶馆喝口水，到茶馆一瞧啊，有下棋的，几个人瞧啊，俩人下，下棋这两位啊，一老一少，老的这个是个白胡子老头，少的这也不再年轻，也得四十多岁，正在中年。尤其啊，少的这位还挎着一口宝剑，大概是会练。两个人下棋呢，凝神静气。孙宝昌是专家呀，这儿要了水了啊，溜达过来瞧这盘棋。他看棋跟别人看棋不一样，三十年没让他下，白家没这东西，连棋盘棋子全都送人，棋谱全都给人，那他这右功厉害呀，他这基础好，这玩意儿学会了没有忘的。他站旁边这么一瞧啊，也就自己初学棋这水平，这二位下的不太好。怎么个情况呢？执黑的这年轻的，就挎宝剑这位啊，拿着一黑子叫举棋不定。他纠结什么？这棋盘上啊，有一块黑棋，让人家白棋围着，哎，攻的挺紧，需要救。可是有一个白角也吃紧，他呢又想杀人这白角啊，又想救自己这块黑棋，他纠结。你要是救你自己这块黑棋，人家白角也活了，你要杀这白角呢，人家喝出这白角不要，人把你这块棋吃了，可这块黑棋比那白角大。他这棋子呢来回一拉抽着，在棋盘一滑了呢，不言自喻，孙宝昌的棋高我可就看出来了。孙宝昌看看着全局，这下围棋全局观得好。孙宝昌一瞧啊，在这边这犄角啊还有一块白棋，你看着没事儿，实际要真攻啊，这里边也有漏洞。那么这黑子应该攻这块白棋，攻这块白棋你看着是攻它，实际可接应着你自己这块黑棋。这看棋不能看一步，多少步之后这子儿可就管用了。他要是真不管，真杀你这块黑棋，你连这块白棋带他那块白棋全能吃了，两块顶一块，你这可就赚了。他要不管，他经营自己那白棋，你再下一手，这两块棋一连，你可就都成了。这棋黑棋准赢的棋，可他那俩眼就瞧不见这块棋，净看那两块。举棋举了半天呀，大伙都抻着脖子看，对脸那老头呢倒是气定神闲的，因为他这棋呀让对手陷入沉思了，他也很得意的。这位拿着棋子呢说话了，嘿，这个怎么也得舍一块，干脆我先把他这吃了再说我这个，啪 咱白琴那脚上不是有毛病吗？他这棋可就点进去了，要杀人家。他这刚落子，老头得拿白棋呀、啊。老头拿白棋硬的这手啊，孙茂章一瞧啊，乐出来了，开，一伸手把他刚下这黑子给拿起来了。您别下这儿，这一拔招啊，这位脸当时就变了，多讨厌这个。这下棋不许拔招，你经过谁了？你就把我这黑子拿起来了。顺着他这手一抬脸一看，呵，老头儿，孙茂昌也老头了，也快七十了，长得倒是相貌旗鼓，啊。老头挺白净，微有点背着头，挺有威严的这么一老头。怎么拔招啊？他拿眼一看孙茂昌，孙茂昌，你看我干嘛呀？你这子儿别下这儿。这位也是气话，我不下这儿，下哪儿啊？这不往孙茂昌嘴里边送话吗？你别问呐，您呐别管，您把这子儿给我。我们这输赢啊无所谓，我们下着玩，我们下完这盘，您要觉得您高，看哪位我们陪您下，这个您别支嘴儿就完了。这位往嘴里递话，我不下这儿，我下哪儿呢？孙宝昌一听，哎，你要谦虚我就告诉你。你看啊，这棋牌上一共有这么七八块棋，这两块呢都已经下定了的，那就这样了，暂时与大局无关，但是要走到若干后，哎，若干步以后，这两块棋也有用。那太深，你暂时呢你也听不懂啊。眼前啊这两块棋，你自顾杀他这白角，不救你这块黑边，你要救你这块黑边，杀不了他这白角，你不纠结这个吗？你顺着我的手瞧，你看这儿还一块棋，你这子儿不下在那儿，你下在这儿，你看他如何应对？他不应，这里可有毛病。你这么下，他这么下，你这么下，这一说说了十来步，一给摆这棋盘，一给拆解。那么这儿下不要紧，迎着你这块黑棋呢，你这块黑棋可就有了接应了。他再想杀你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他要非杀你，你再拖出手来杀他那白角，两块白棋抵一块黑棋，你可就赚了。你琢磨是这道理不是？他这一说呀，连对联老头在站的这些人全听明白了，他高，他说的确实对，架不住这位面子上下不来呀、啊。这位也知道他说的在理，他讲的很透彻，人是高棋。这位一听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您说的还真不错，你怎么知道我没瞧出这步来？嗯，孙茂昌一听愣了，你瞧着这步你怎么不走？我不乐意走，我跟这位老先生下棋，他输我，我输他，输赢不再紧要，我们无的所谓，图的是高兴。哎，我诚心输他这招，他这么大岁数，我乐意输他手里头，我不输他我怕他别扭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中国一起走》，李健作词，阮凯作曲，张也演唱。 星跟着月亮走，葵花跟着太阳走，我们跟着新时代，幸福美好一起走。彩虹跟着风雨走，白云跟着蓝天走，人心跟着共产党，你我飘过一起走。